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李克用派出了他的夫人亲自出马，这才把李存孝重新收编回部队。但收编回是收编回呢，李克用呢还是要走这个清理门户的流程，但是他呢都想好了，我呢流程该走走，但凡只要底下有一个人为他求情的，我就顺坡下驴把他给饶了。但是呢，情况超出了自己的想象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为李存孝求情的。李克用就看到了失望啊。所有的人都保持了沉默，有的人甚至还露出了鼓励和兴奋的表情。他们冷血的呀，就像跳楼者下面的怂恿者。好啊，快呀，拖出去啊，怎么样啊，砍头还是腰斩？要不锯吧，现在咱们都有专业人才了。因为他们早就认定了，有李存孝在，他们永远拿不了第一。愤怒，悲哀，李克用叫道，拖出去，车裂。车裂呀，大唐都废除这酷刑了，怎么可能再用呢？纵使你爱之深恨之切，那又何苦让李存孝五马分尸呢？有的人上来带下了李存孝，送到刑场那儿呢，有五头牛在等他。以下的内容呢，摘自罗贯中的《残唐五代演义》。怎么写的呢？五下边开牛去，只一争被存孝把身一纵，都纵到身底下来了。原来五车上有2500担重，五牛之力不计多少，存孝一声力大，是以皆被纵到身底下来。以此较之，存孝一臂有25000斤之力，两臂有4项不过之勇。存孝大叫，我得何罪，将五牛争我。言未绝，只见半空中一金甲神人叫曰，存孝不得争错，吾奉千佛叠文玉皇敕旨，你原是上界铁石之精，降临凡世， 今日功行完满，取如归天，若是迟缓，神人夺了你的座位。念完了，是吧？存孝兄，放弃吧，您呢就回你原来来的地方，地球啊太危险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李存孝歪头望了望义父，就像当年他在牢笼里望着那个男人一样。是啊，我早该死了，是义父将我救了出来，今天是该还出所有的一切了。李存孝一声悲吼，义父，我的骨还给您了，我的肉还给您了，我的五脏六腑都还给您了。虎目青碧，英雄泪为谁而流，四肢松弛，健而身悍，不死沙场。五牛奋蹄，打虎将顿化作血与肉泥。李存孝死了，他本来可以成为李克用的韩信、英布、彭越，可是呢，李克用尚未开国，他尚未功德圆满，就走了彭越被车裂的惨路。而在李存孝四肢分解的那个时候，有一个人拔出了刀，割向了自己的脖子。他呢，就是李存孝的好友薛阿谭。他没有为李存孝求情，是没料到李克用还有开恩之念。那会儿呢，他也是惶恐不安，想着下一个被审的就是自己了。他也没有去官行送好友最后一程，只是决定先上路等候吧。存孝兄，黄泉之路，你好友相候，你该不会寂寞。而在之后的十多天里，李克用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复仇、争霸都放下吧。现在的他需要舔伤自疗。六个月后，太原府，李克用在设宴招待诸将。这事儿呢，已经过去了大半年，他这伤疗好了吗？在这酒席之上，李克用痛饮求醉，不愿醒。可是呢，内心的痛仍然刺痛着他的神经。李克用举目四望，李存信在，李嗣源在，还有很多在文中没露过面的，比如说李嗣昭、李存章、李存贤、李存审等等都在。甚至驻守潞州的康君立也回来了。十三太保全来了吗？没有。便举酒杯少二人，一个是深陷上元义的史敬思，此仇得记在朱温身上；一个是深邃在太原牙城的李存孝。这个账算在谁的身上呢？李克用悲从中来，这是我的错呀。如果存孝在，我何须亲上沙场？要是存孝在，我马上就可以挥师南下，杀进汴梁。要是存孝在，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去攻打，就这样喝两杯，也挺好的。李克用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当年兵败奔走在出塞的路上，他没哭过。当年身在异乡，鞑靼人要谋他的性命，他没哭过。当年上元义被人偷袭差点身亡，他没哭过。当年被李业定性为唐朝反贼，他也没哭过。但他现在哭了，哭的是难以控制。这位38岁的汉子将这半年来积累的悲伤倾倒一空。李存孝是他心中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。这时候呢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老大，这死都死了，还想他作甚？ 李克用抬眼就看到了一倒霉蛋儿，这个人谁呢？潞州康君立是也。此人呢，嘻嘻哈哈举着酒杯，浑然不知大祸将近，还大叫说：“来呀、啊、来了，干一杯！”我干你个头！你和李存孝搭档，为何没教好他？李存孝帮你立多少功劳，你这没心没肺的。在行州缉拿李存孝，你为什么比谁都积极？杀李存孝之时，你为什么不出一言？现在倒好，你跑来说这风凉之话。尔等害我英雄儿，尔等度我如虎将。李克用猛地抽出宝剑，迎面就劈去，但可惜了，没劈着。康君立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这酒啊立马就醒了，看到一脸怒气的老大，才发现这不是耍的。他转身要走，李克用大喊：“把他给我逮起来！”听到这话，康君立惊魂未定，本以为马上要被砍头，原来啊，只是关禁闭了。军士冲上来擒住他，送到看守所。也许呢，过两天老大酒醒了，气儿消了，我就被放出来了。康君立呢，非常配合这次抓捕行动。他这想法没错，事实上不用两天，第二天李克用就想起来了，叫人呢去把他给放出来了。可是呢，牢门打开的那一刻，他不出来了。只见康君立冷冰冰地躺在地上，一摸没了气息，死了。死因不明，有的史书里写他是被李克用赏了一杯毒酒，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是被斩了某处，失血过多而亡。又或者呢，是看守所环境不好，大醉又大惊，猝死了。这怎么死的已经不再重要，结果才伤人。这位康君立呢，跟李克用关系匪浅，名义上他是李克用的大将，甚至有人说他也是李克用的义子之一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是李克用的老师。16年前，康君立来到魏州，敲开了李克用的大门，跟他说云州可图，引领着22岁的李克用走上枭雄的道路。从李存孝到薛阿谭再到康君立，李克用连断三臂。断臂之后呢，痛的不是臂，而是这残缺的人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和硕的征战暂时告一段落，这些个年朱温在黄河之南努力，李克用在黄河以北奋斗，总体来说这俩人成绩都不错。放下朱温不说，李克用成功的收复镇州，在和硕可以说是站稳了脚跟。当年围攻太原的总指挥张俊相公曾经对李业展骂说：“臣常常担心太原人与和硕连成一气，到时候朝廷就控制不住了。”这一下呢，李亚儿终于不负张俊的厚望，已经达到了与和硕打成一片的境界。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他需要去治吗？这是一个困惑堂弟李业的问题。据他观察，这些年李克用见谁不顺眼就打，冲这气势，好像还真有问鼎天下的野心。但是呢，看其只占泽路行至太原三门户的作风，又像是一个只想窝在太原当个山大王的宅男型枭雄。可以说谁都猜不透李克用的心呢，也许就连李克用自己也没搞清楚他到底想干嘛。他不像朱三那般早有计划，早有心计， 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自己的终极目标。况且命运跟李克用开了一大玩笑，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盼，看着这位打平和硕的飞虎子接下来是准备找朱温报仇啊，还是直接杀到长安呢，让朝廷不能制止，他呢突然又成了大唐的救世主。在公元的895年5月，李克用突然接到了来自长安的一封信。当年把他打成黑五类的李业跟他说道，三镇七镇速来擒王。李业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当年河工太原之事结束之后，他依然保持了努力拼搏的作风，可是不幸的是他越做越错，已经步入死亡的陷阱。飞虎子，以李姓之名救救你们的户主吧。这三镇呢指的是陕西汉中、陕西宾县、陕西华县这三个地方，在当时呢出了名震一时的关中三剑客，分别是李茂贞、王行瑜和韩建。据说啊，在民间百姓们称他们为三剑客，我们呢那就听百姓的吧。这三剑客呢最近是让李业啊很是头疼。李业呢经常一个人站在深邃的皇宫大殿里，抚摸华丽的皇座，注视高大的栋梁，呼吸着近300年大唐的雄伟气息。他呢暗自流泪，胸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吐之不出。他似乎啊已经了解自己重振大唐的愿望如断线的风筝般渐行渐远了。可是呢他仍然是大唐的皇帝呀。在得知三剑客们领着数千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到安福门外时，李业并没有惊慌，他甚至还在等待着这一天。李业说，走，朕倒要看看他们敢把朕能怎么样。只见安福门前已经是乱成一团，安福门外不远之处就是著名的大慈恩寺。著名的和尚唐僧曾经跟这儿搞过翻译工作，在阜新上香拜佛的群众还挺多的，可是呢没等到佛祖保佑，反倒跑过来3000多杀神。根据长安市民们的生动总结，这些大兵呢基本上都是拿执照的劫匪。于是呢这些香客们也没心情去打酱油玩飘过了，都蜂拥着往城外跑。而这安福楼下数千着重甲持利器的士兵呈方阵排开，前面是趾高气扬的三剑客。李茂贞告诉俩兄弟，待会儿哥们儿都沉住气啊，见到皇上谁都不许退，把咱们的要求全都提出来。过了没多的会儿，李业出现了，他挺直了腰板慢慢登上城楼。一看哟，来的人不少啊，装备还挺精良的，这是来给朕下马威的吧。李业没说话，就是用冷目往下一扫，刚才还闹哄哄的3000大兵顿时是鸦雀无声。目光扫过这三剑客的时候呢，停留了那么一小会儿，那目光淡定冰冷高傲，那目光充满了蔑视、鄙视、轻视，甚至是无视。被目光拷打的哥仨六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身后数千士兵齐跪于地。哦，你们还知道见了我要行礼啊？你们不是横上天了吗？你不是想用武力来威胁我让我屈服吗？是我屈服过，我杀过杜让能，今儿个你们还要让我杀谁啊？想到这儿，李业突然涌上了一股热血，他爆发了，积蓄在内心的怒气是喷薄而出啊。 你们不等宣，就领兵冲入京城，想干什么？你们不想好好干，就交出你们的官印，给我滚蛋！愤怒的李毅终于活得像一个皇帝了，在他的背后，似乎隐隐约约可以见到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唐玄宗、唐武宗的身影。在这一刻，大唐皇帝的尊严重临安福门。面对着正大光明，面对着小宇宙突然爆发般的大气场，三剑客是诚惶诚恐，大气儿不敢出一下，汗如雨下，如芒在背，不敢抬头，不敢答话。在接下来的数天里，李烨摆开了宴席，高规格地接待了这三位上访者，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三位的要求如下：杀韦昭度，这是王行瑜提的；杀另一位宰相和数名刚提拔上来的太监，这是给崔兆伟当卧底的补偿。据说呢，这些个人曾经得罪过崔兆伟。当然，老崔这么明目张胆的提，很快就把自己也给暴露了。李烨呢，当场否决了他们的请求。但是呢，武装上访根本就不需要答复。就在当天，王行瑜同学亲自领兵抓住了韦昭度和太监们。韦昭度堂堂宰相，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，连个复核的程序都不走，直接被执行了死刑。似乎经过这么一杀，三剑客又找回了自信，李烨呢又被打回了原形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请求当中，李烨只能是全部照准。贬刘崇旺，根据三剑客们的合计，这位兵部尚书跟太原关系紧密，必须要赶出长安。任陕西节度使王巩为河中节度使。你别说，这三剑客呀，还真是优秀的代理人，众人所托。他们仨呢还有一请求，但是呢没说出来，请陛下退位于吉王。吉王谁呢？就是李烨的弟弟。这个惊天的请求呢，本不在三剑客的计划以内，是他们在安福门外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灵感。他们犹记着安福门楼上那个愤怒的面孔，他们呢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指不定这位妥协的李烨在搞什么鬼呢。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，在这两个请求被同意的时候，三剑客就已经为自己树下了强敌。而答应他们的请求后，李烨呢转身就写好了一封密信。信呢是给太原李克用写的，这封信太过沉重了。四年前李烨还把李克用定性为黑五类，起五路大军围攻，但是今儿个呢，他却要放下尊严，向曾经的唐朝逆贼求援。送出信后，李烨一人独坐，遥思故人，泪成两行啊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克用接到李烨的信后，向长安进军。李克用能够为皇上摆平三剑客吗？他们会趁此机会占领长安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